众生与平等，运气中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经。 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玉生， 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 myradio.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 myradio 的支持者，大家好，我是毓民。我呢就忙于选举工作啦，咁但係我都要喺度提醒大家，九月嘅月费呢就希望大家呢就可以帮帮手啦，因为我哋选举呢亦都係非常之辛苦啦，成日喺条街度啦。咁我哋而家其实四区呢佢哋个人都有去筹款嘅，咁但我个人就係冇去筹款嘅。咁大家撑呢个毓民踩场，为毓民踩场打气，咁月费呢就 double 又 double 啊，喺呢度希望大家帮帮手为毓民踩场打气，多谢你。 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第八视角， 成 Tiffany。 首先嗱，即系我继续讲埋落去啦。即系首先，我觉得要了解人性，首先你就要假设人性系咩先。即系我以我嘅角度啦，即系可能大家有唔同睇法。以我嘅角度嚟讲咧，人性咧系一定系自私嘅。无论佢做咩都好，佢都系为咗自己嘅嗰个利益嘅。 我觉得呢个系正常的。 系你，我觉得咁样去睇一件事咧，即系尤其是你知而家政治局势咁纷乱啊嘛。你每一样嘢睇落去咧，你好难分到对同错，因为其实事情系冇话单纯一个对定系一个错咁简单嘅。首先，我觉得我哋假设一样嘢，人就一定系自私嘅，无论佢做咩都好。你可能会话：喂，唔系、哦，你譬如可能有啲人牺牲自己条命去救人、哦，咁唔通你都话系自私？首先要明白，自私呢样嘢咧，唔好去当系一个贬义先。你唔好当 系一个情况， 系你可以话系一个情况，佢系会选择一个对自己当阵时觉得最应该或者最有利嘅行为，呢样嘢叫自私。譬如可能你话佢，譬如可能我，即系好似个西装友咁，去拱嗰个车长去死咁样，而拯救想救翻自己条命，佢呢个行为系自私。但系嗰个车长喺上面嗰度落嚟。救呢个人，佢其实都系一个自私嘅行为， 因为佢要满足自己。 因为佢当阵时，佢觉得佢落嚟救呢个男人系应该做、值得做同埋要做嘅。呢个系佢当阵时获得最大嗰、那个，你可以话满足又得，你可以话佢获得当阵时佢需佢觉得要做，或者佢觉得应该要获得一个好嘅感觉。应该咁讲，获得一个好嘅感觉咧，你可以当系一个好嘅感觉。呢、這个感觉，呢、這个好嘅感觉，可能系佢觉得满足又得，你觉得愉快又得，佢或者系佢觉得人系应该要咁样都好。咁其实呢个行为都系一个自私嘅行为，你要咁样理解咧。咁其实你就会望落人性嗰度，你就会易啲去理解到人性其实系咩。 因为一直以嚟，即系个社会同埋好多圈子都话俾我听，自私系唔好，自私系唔好，自私 系错啊嘛。 系，其实佢只一个情况，好多人都系。 其实是一个情况，但系当然啦， 就正如佢系咁同我哋讲话，小朋友就应该乖，乖就点点点，乖就点点，唔乖又点点点咁样啊嘛。 类似系一个咁样嘅嘢，因为你由细大同你讲自私系错误啊，但其实如果你将佢再翻到最原始人类嘅行为嚟讲嘅话，你自私其实只不过一个行为嚟嘅啫嘛，即系譬如我要去猎杀一只食嘢食，即系为咗自己的生命啦。咁呢个行为是一个自私嘅行为，但系亦都系一个最原始嘅行为。咁到人有，因为人唔系人同埋禽畜最大嘅分别就系因为佢有道德上面嘅判断啊嘛。即系譬如嗰个车长觉得佢要落嚟救，咁呢个都系一个道德上嘅判断，一个道德上面嘅行为，佢觉得佢应该落嚟救。 但他这个行为其实应该如果以经济学角度来讲，他也是归类为一个自私行为，因为他是满足了自己当时最大的个感觉，你不要理他这个感觉是什么感觉，而那个男人即是那个西装友他也是做了一个自私的行为一样，其实他们本质上是一样，但是个问题就是你会说，你会问喂，咁佢哋究竟有咩唔同啊？如果咁讲，即系佢两个都冇错，又两个都啱咁样。 咁唔系话讨论边个啱边个错。 首先唔系讨论边个啱错，但系会出现咗一个问题就系，对于第三者，即系我哋啦，或者系一个大局嚟讲，或者系一个成个大局嚟讲啦，睇落去嘅话，你就会发觉一个人嘅行为系可能会令到成个大局或者成个客观嘅情况咧。是会变好，这个好是一个很笼统的好，你不知道这个好是什么意思，可以是他表达了人性那个即是一个大爱的表现，即是一个爱的表现，也都可以是一个客观上面是一个大家看下去觉得一个道德的好的表现。 嗯， 即是怎么讲，简单来讲就是如果要讲得再简单，因为其实是很复杂的这件事，很因为人性本身， 你确定这一集够时间俾你讲得咁简单？ 要简单啲咁样讲咯，我 都讲埋套戏先啊！ 你每一套戏都系你都系想讨论呢样嘢啫，唔系咩？都系想讨论人性呢样嘢啫。 系啊。 咁首先我讲埋啦，讲埋有少少落去啦。咁究竟我哋点样去分辨呢个行为嗰、那个？ 你觉得啲观众需要你教咩？ 唔系噶，我觉得需要噶，我真系觉得需要。 O K， 咁你继续。進行 因為香港是沒有這件事的，因為你香港其實是很少人探討這件事的，你香港怎麼說呢，你由上教育制度或者你看那些戲，尤其是你看那些 TVB 那些戲，他一定是就這樣直接跟你說這個是忠的，這個是奸的，這件事是對的，這件事是錯的，他不會有中間的，你如果你理解不到中間呢，你就沒辦法在這個亂世那裡生存的，如果你所有東西都是一個二元思維，即是好像這樣說而已，我那個劉小麗咁樣，跟住好似嗰個劉小麗咁，去推行呢個全民退保。咁佢呢個全民退保，你如果就咁睇落，佢係一樣好嘢。但事實上，佢係咪一樣好嘢？佢唔係一樣好嘢。佢係會幫咗好多老人家，但係個問題係佢可能會導致埋益咗好多嗰啲好食懶做嘅人。咁你一樣嘢，你就唔可以就咁用對同埋錯嚟分別噶啦，係咪先？你如果用咗對同埋錯嚟分別嘅話，咁你咪完全咪冇辦法分析嚇，冇、理由嘅、明明全民退保係好嘢嚟嘅咁樣，咁你咪完全分析唔到咯。但係個問題就係、其實好多人都係咁樣，你見到好多嗰啲撐劉小麗嗰啲人都係咁嘅，佢都 係好食懶做， 唔係好食懶做啊，都係淨係睇嘢就係話全民退保好，幫人好，大愛好，跟住就冇嘅啦。咁所以咪永遠都睇唔清楚嗰個情況咯。所以香港咪咁廢咯。就是这样的嘛。但是问题是我知道那个西装友其实是。 啊到结局的时候呢，那他就有一幕呢，他自己都中了招的。那他。 即是他都感染病。我等你咩又剧透。继续啦，跟住。 那我不剧透。我不讲少少怎样讲我想讲的啫。 继续啦，继续啦。 你知道我要讲的都是套戏衍生的。 得啦，继续啦，快啲啦。 咁佢咧，咁佢都濑咗嘢。咁、那个男主角开车见到开中咗个车卡之后，开车见到佢嗰一刻咧，佢就同个男主角讲啦，佢话啦，我屋企住喺边度边度边度啊，我想翻去见我妈咪啊，你带我翻去见佢啊，咁样啦。咁我个 friend 唔讲嘅话，我都唔知道。我以为嗰个男人系喺度扮清醒，想呃个男主角唔好杀佢。因为他前面那几幕都咁扑街，我不知道他最后会不会想着自己不用死，跟住喺度呃他扮清醒噶嘛。 系啊系啊，跟住 因为如果变咗丧尸就不会咁清醒啊，即刻咩噶嘛？佢谂住可能讲嘢，谂住掩饰到可以扮正常人啊嘛，谂住自己唔使死啊嘛。跟住点知最后我个 friend 同我讨论嗰时候，佢话啦，最后可能最后嗰个男人系其实系想见自己嘅母亲，所以。之前先做咁多嘢，去令咁多人死咗，自己想保住自己条命咁样咯。 即系简单啲嚟讲，其实一切由衷未必系为咗自己嗰、那个自，即系未必系为咗纯粹系保住自己。 咁多幕唔想保住呢条命，就系因为想有命翻去见佢阿妈咁样咯。 见佢阿妈，或者系佢阿妈想见佢咧，你亦都系咁样，你亦都可以咁样讲啦。 嗯。 咁个问题又出现咗一样嘢， 即如果即我們繼續說下去，你知道我今天是討論這個問題，如果我們加多一件事，就是他是為了見他媽而他令到那麼多人犧牲了而救回自己的命，咁如果我哋就咁用一个好普通嘅对同埋错，咁我哋系点样可以分析到？即系点样可以断定佢系啱定系错？ 咩啊？咁如果用数量嚟讲，好多人就会话：咁人哋冇阿妈嘅咩？咁你想见自己阿妈，就有权令其他人系啊， 即系死咁样啊嘛？你冇理由咁样做啊嘛？ 系啊，唔系净系得你阿妈， 唔系得你阿妈啊嘛？咁但系如果喺佢阿妈嘅角度嚟讲， 呢个系我嘅乖仔。 他是唯一一个乖仔嚟噶嘛，即系虽然佢系呢个嗱呢、這个就系一个真正去到一个好交叉点、好交叉点嘅问题啦，就系、是、我牺牲咗其他人，但系我可以见翻我阿妈，唔好话净系救翻自己条命咁简单，自己条命加仲要可以见到我阿妈，定系我应该要牺牲埋自己，应该要点样？但个问题是你永远都不会找到那个对同系错的答案，因为其实这样东西其实是有时候去到这样的境况，不可以说单凭一句话啱错啊，道德和不道德就去想就去断定他那个行为，因为其实如果即如果这样讲，即是我这样讲，我譬如当那个车长其实可能他已经没了亲人，他没了亲人，他牺牲了，他牺牲了，但是这个西装友他可以有亲人的，他可能他不死，他对于他阿妈来说是一个天大的喜讯，又或者怎样都好，或者可能是、可以团聚，他阿妈不会崩溃，这样他这个决定这个行为的话会不会有一个正当性或者合理性，想不到，大家都已经没办法可以再即再去 什么，如果些人如果啲人純粹覺得佢自私想保住條命咧，咁咪真係好多人都唔會接受嘅。 係啊係。 咁但係如果啲人覺得係原來佢想見阿媽咁樣，咁好多人就會覺得可以原諒咁樣咯。 就係賦予。 但其實我覺得係冇分別嘅。 賦予咗個理由落去啊嘛。 其實我覺得係冇分別嘅。 但係其實係真係冇分別嘅，所以個問題就係、是、你對同埋錯有陣時候一有嗰個原因或者有一啲脈絡出咗嚟咧，你就會好難分，你好難分辨到噶啦。但係如果我覺得作為我哋嘅普通嘅人咧，要點樣分辨呢，我覺得係要睇成個大局咯。點樣睇成個大局咧？就係、是、嗱，這個真係好複雜嚟講笑。點樣睇成個大局咧？就係、是、話究竟佢做呢樣嘢係對於成個群众或者整个族群啦、啊、又好，你个基数攞咩都好啦，究竟系损害多啲定系有利多啲？佢牺牲咗咁多人为咗见起一个阿妈，其实系好明显嘅，系对成个地方或者成个所有人嚟讲啦，即系嗰一度嘅所有人嚟讲啦，系损害系大过有利嘅咯。 系啊， 系损害系大过有利咯，所以其实我哋唔可以直接分到佢系对同埋错，我哋系唯有。去睇佢嗰个大局，对嗰个大局嗰个影响，佢对嗰个大局嘅损害同埋有利嚟分析嘅啫，系纯粹系咁样嘅啫，系只可以做到咁样嚟睇嘅。即系其实有一个好经典嘅问题啊，啱啱其实我哋都问过啦，就系即系譬如有个火车轨上面瞓咗有一左同右啦，一个瞓咗一个人，一个瞓咗四个人喺度，咁、个火车咧一定系经过其中一条火车轨噶啦。咁你会选择牺牲嗰四个人啦，去救嗰一个人啦，定系牺牲嗰一个人去救嗰四个人咧？你系会点选择咧？ 我会牺牲一个人救四个人咯。 系啊，基本上大家都系咁讲，但系其实系唔公平嘅。你谂下成件事系唔公平，点解要牺牲嗰一个人去救嗰四个人？点解嗰个人要牺牲先？系咪先？ 因为数量啊嘛。 系因为数量啊，因为喺我哋嘅觉得嚟讲，就系嗰四个人系嗰、那个。你牺牲一个是可以救回四个嘛，咁系感觉上咪值啊？ 系啊， 感觉上咪值啊？但其实我哋系唔应该咁样计噶，因为对于人命嚟讲，其实全部都系无价噶嘛。如果就咁普通睇落去，人命其实系咪应该无价？嗰一个人嘅命系绝对唔应该系贱过嗰四个人嘅命噶嘛。但系呢个时候，我哋就将佢嗰个人去量化咗，数字化咗去公式化咗佢成件事，其实嗰当你决定嗰一刻，其实无论你系拣牺牲嗰四个人去救嗰一个人，亦或是系你牺牲嗰一个人去救嗰四个人，其实都系唔道德嘅，其实都系一个扑街嘅行为嚟。 因为你是冇唔应该有权去决定佢嗰个生死。 嗯， 跟住今日系咪好复杂嘅？听到听到 唔会啊！我谂啲观 头昏脑胀咯。 我谂啲观众唔会觉得复杂嘅， 唔会觉得复杂。我都希望我都希望我哋讲得 系我哋复系我哋自己头昏脑胀咧。 我哋头昏，我未头昏脑胀，但系个问题就系、是、我哋赋予咗嗰个一个人同埋嗰四个人嘅价值啊嘛。 嗯。 你答我，你是不是觉得四个人的价值是大过一个人呢？在那一刻你这样选择的原因是 那一刻是啊， 是啊。但是如果当我们更加怎样可以显露到他那个价值的问题出来，就是 但难道是为了救一个人就去整死四个人呢？ 是啊，就是因为我们给了个价值落个人那里嘛，但其实所有价值是人赋予下去的嘛，是我们自己去量化出来的嘛。我现在举一个刚刚都举过的例子，就是譬如如果瞓喺嗰个路轨上面嗰一个人 系黄毓民， 系黄毓民。 如果四个就系叶柳 C Y， 叶柳啦，我当叶柳，梁美芬、蒋丽云，跟住然后求其六八九啦，求其啦咁样。喺但嗱，你当变咗咁嘅情况之下咧， 我相信啲观众听到呢度会开始有同感。 十个有九个，我谂都唔使谂啦。即尤其是呢个台啊，唔系呢个台，我唔知道。但如果是这个台的观众，我估多数都是揀救黄毓民，不会救那四条烂摊的。 那条四条扑街。 是啊，那这个时候那个价值就不是在那个数量上面显露出来。就是真的大家感觉到，大家真的感觉到那个价值在哪里，就是那个人是我们赋予给他的价值终于出现了。黄毓民在那一刻的价值绝对是高于那四个人，所以我们是会选择牺牲了那四个人而去救黄毓民。 咁我哋呢一集好有讽刺性啊！ 唔系讽刺性咯，呢个系一个真实嘅情况，因为其实因为嗱，即系其实我都知道，其实但系发生咗好多事啊嘛，即系发生咗好多事，即系我唔使讲出口啊！我谂其实大家都知道个台发生咗好多，即系发生咗啲事咁样噶啦。你好多时你哋要分辨对同埋错咧，你系有阵时候有啲嘢系有理说不清嘅，系真系好难讲得清楚。呢、這个时候。即系就好似我啱啱所讲，你就要睇嗰个全局嗰个观，即系成个全局啊！你明唔明啊？就系、是、你对嗰个成个局势，你呢个行为系会作出一个大势嘅损害。 原来你知道我讲咩噶？ 我系知道你讲咩，点会唔知咧？唔知咩？有咩会讲错？系一个大势嘅损害，定系一个即系一个对有利啊？用一个好笼统嘅方法，就系、是、有利同埋损害咁样啦。咁你先可以去分辨到个对错啊！因为其实好似我哋啱啱所讲，那个西装友佢系有充分嘅理由，佢做一啲咁扑街嘅嘢嘅，即系佢系要去睇佢阿妈啊，可能 见佢阿妈， 见佢阿妈啊嘛， 去到总站保住最后条命。 佢呢个其实系好充分嘅呢、這个理由，我觉得如果以嗰个西装友嘅角度嚟讲，佢系好充分，佢系绝对应该牺牲晒成个世界。 系啊，对佢嚟讲， 对佢嚟讲，佢系要牺牲晒成个世界去救翻佢阿妈。 不是救是见啊， 见错，见翻佢阿妈嘅，绝对系应该系咁样。但系当你企咗喺其他人嘅角度嚟讲嘅话，你呢个行为就系一个叛徒，系一个出卖，系一个扑街冚家铲。 你见你阿妈大晒，咁对佢嚟讲真系大晒嘅。 见你阿妈唔系大晒噶嘛，你其他人系会受到你俾你因为呢个原因嘅损伤噶嘛。最后嗰个车长， 不过睇翻最后佢阿妈系点嘅人咯。 嗱，你又嗱又再出 現。如果佢阿媽唔希望自己個仔會係咁自私嘅，係咯，會係咁樣樣犧牲其他人，覺得唔值，可能佢阿媽會內疚。 同埋可能原來佢阿媽係一個撲街冚家產。 係咯係咯係咯，所以睇翻佢阿媽 係一個虐待僆仔嘅人嚟嘅。咁呢個時候咪就係個問題就係、是。你要赋予那个人的价值呢，你就去衡量这个对和错，就是好像我们刚刚 究竟他妈是怎样的人都未知， 因为没有啊，你不可以推演到那么远的嘛，那套戏、是不是、那套戏没得推演到那么远。 不过套戏呢、令我觉得恐怖的就是政府想炸晒整个什么、 这个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炸晒整个，即是 他们还有很多东西未不够时间讨论， 他是灵往物众的嘛，即系佢总之 已经不是人命嚟噶，跟住 有杀错冇放过， 炸晒咯！我心都寒埋啊！仲话会派救护队嚟，我一定不会信咯。 呢个就系佢又另外一个问题。 我一定不会信咯。如果你当时系个乘客，嗰个广播系咁话，唔使担心，只系出现暴乱啫。而家咧会派乜乜乜乜嚟嘅咁样喺度维稳啊嘛。结果其实根本就冇嚟过，一度系想杀晒嗰度全部嘅人。 嗱，呢個又係一個好觀念嘅問題，就係、是。其实这个呢很多西方的戏 你真的要看这套戏 我未得人看等一下就是这个其实一个西方的很多戏都是讲这件事这个是最重点最重点的中心思想就是政府一定是扑街不家产这个是真的 他们很多好就我就算讲什么异形啊那套戏呢他即有套戏叫异兽天意的 所以这套戏是拿来讽刺那个 他哋一定是咁嘅，所有嗰啲 南韓嘅呢套戲， 係你就算是南韓都是算一個威權主義嘅國家嚟但係佢嗰啲戲都是充滿住係同你講話，政府一定是撲街，佢一定是會以自己嘅利益為優先，佢係唔會理你哋嗰啲人嘅死活。但係中國咧就唔會係咁嘅，中國一定是話咧政府啊為人民服務啊，救国啊，救民啊，人生嘅人生，佢就系为咗你哋奋斗啊，嗰啲咁嘅垃圾嗰啲嘢。但我话俾你，呢啲好似唐英年话斋，全部都系 completely rubbish， 全部都系垃圾，系完全地系垃圾。我话俾你听，因为所有政府去到最终嘅时候，佢都系为咗维持自己嗰个管治啫嘛。佢点会真系话咩有利？即系好似香港政府咁。成日都同你哋講話咩？希望大家可以安居樂業，又乜又乜？點解佢為咗安居樂業，佢點解成日都 up 啲咁嘅嘢？佢 因為而家唔安居樂業，想你信佢會，然之後 咪係咯？佢只不過係 你票佢維穩咯， 維穩嘅啫嘛。即係個政府，即係就算我唔好講中國政府，就算講外國歐美嗰啲政府，佢做所有嘢，所有嘢都好，佢都係只不過係維持佢自己嘅管治。我唔明點解有人咁天真覺得佢係真係會咩為民請命啊？即是个政府啊，佢会真系会为咗你哋好啊，而乜乜乜乜乜乜 乜。冇时间啦，讲埋先。到最后咧，个故事咧，原来系我唔系剧透啊，放心。原来系想话俾大家知咧，要多啲聆听孩童嘅声音。呢个系我个 friend up 出嚟嘅。 点解咁讲？ 因为我睇唔明，你睇到结果咪知咯。你又唔俾我剧透？ 梗系唔剧透得啦。咁啊，留翻少少嗰啲伏线。等嗰啲观众自己去细味，细味 记住个结果啊！ 细味嗰个感觉， 个结局系几有意思啊！我开头咧估唔到啊！我开头估系另一个咯， 俾你估到仲系食神咩？ 不如我讲埋我估咩啊？ 梗系唔得啦！ 我估咩啫？ 估咩都你讲咗估咩嘅话，咁我咪知道另外一个系咩咯？梗系唔可以讲啦，唔好 交另一个根本就冇出现到， 唔系因为呢、這个你明唔明啊？呢套戏系一个。要人反思嘛， 啊、 你下下都讲晒嗰个结局，讲晒嗰啲嘢出嚟，咁只个人系点样反思？我觉得其实真系呢套戏真系值得睇，应该睇同埋要去睇嘅， 必须睇嘅， 必须睇。因为其实点讲呢首先啦，佢系一个亚洲人拍嘅戏，即系亚洲 呢个时候 亚裔拍嘅戏啦，咁样。其实日本都有呢类戏嘅，即系好认真讲，日本都有好多呢一类型嘅戏。即系我觉得华人咧就系好缺乏呢啲思维，即系。唔係成日都係非黑即白啊，唔係啱就錯啊！你咁樣睇嘢咧，會好狹隘啊！你所以會令到 其實套戲咧，我睇完之後都唔明噶，我都係好狹窄咁樣去睇，因為我少睇戲啊嘛。 嗯、 然之後我個 friend 睇戲多，即係佢當然年紀大我好多，佢一齊睇啦。咁佢就睇翻之後，佢話我知其實嗰、那個男人原來想最後咩係想見佢阿媽一面。系、 啊， 然之后个结局咧，系意思系想聆听小朋友嘅声音，然之后系讨论出嚟嘅。 即系大家其实系要即系， 因为我自己都系好狭窄咁去睇，但我就不停喺度谂紧我会点做咧。但系个车长真系好值得敬佩咯，我真系觉得呢啲人去边度揾咧？ 其实呢个系点讲咧？其实有啲外国叫绅士风度，即系佢每一个职责咧，佢作为呢个职责，就算佢牺牲咗条命，佢都应该要去履行埋佢。 但系佢做车长，佢唔包遇到丧尸嗰阵去顶丧尸啊嘛。 嗱，呢个就系佢嗰个职责。 净系列车嗰啲乘客啫嘛，但系唔系职责所在啦，已经。 呢、這个是要去履行到最终啊嘛，你明唔明啊？呢、這个是佢终身嗰个职业啊嘛，即系好似船长咁，点解沉船？喂，明明死喎，梗系汽车弃船走，但系船长佢系要最后一个先可以离开。 但系船长佢做得船长，佢系预咗。 边个话做船长一定要预咗系沉船？ 唔系，咁佢系咁都系关于嗰架船会发生意外啊！但系你无啦啦有丧尸弹出嚟，你唔爆噶嘛？你架车 嗰啲乘客 嚟，你话如果系架车要爆炸乜乜物物啊？咁你都仲关架车事咁？ 咁但系 咁唔系话一弹啲丧尸？ 嗰扎系乘客嚟噶嘛？你乘客你作为车长，你就系要照顾到佢最终噶啦。我觉得呢个系佢嘅职责啦。咁当然人就唔会做到咁样咁夸张嘅。但系其实呢个系最终 呢度都系戏嚟嘅， 最终去推崇。 推崇那個美德去到哪一個位置呢，就是可以看到個車長的職責他都是要推崇。咁啊，今日時間太少啦，唔夠講。咁啊，下次再 係佢太多嘢講。 係，下次再見啦。 拜拜。 拜拜。